心中遇到征途上从不怕火海刀山，为劳苦大众求解放本是最苦心也甘，为劳苦大众求解放本是最苦心也甘，为革命本是最红日照大地。 说是喜，多少年呀，多少代，今天终于盼到了你，盼到了你。 平生爱无憾。 Thank you. 心吧，别挂牵，真金不怕花来脸，生死刀斧摆在面前，也难也难动我的心半点。放心吧，别挂牵。 Oh,

闪闪亮，万树银光 努力

sed supiris, novo mundo reserat faciem aprilis, aut amorem propegat animus eriris, et iocundis imperat Deus puellis. Rerum tanta nomitas in solemni vere, et veris auctoritas iubet nos gaudere, mihas prebet solitas, et in tuo vere, fides eset probitas, tum retinere. Me fideliter, fide meam nota, decorde totaliter, et ex mente tota, suum presenti aliter, absens in remota, quisquis amat aliter, volvitur in rota. Thank you. quam sint terrius irra vehementi, in amaritudine locor mehementi, accus de materia cinnis elementi, similis un folio decolodum venti, cum si teni propium virus apienti, succa bel trapone lem sede fundamenti, svoltus ego convalo fluvio laventi, sube odem tramite nunqua permanenti. En acuda panaris, operia saveris, paga verbo horaris, non me tene figuram, non me tene claris, vero amis invives, et adiungo tralis, nici cordis gravitas, es vide dur gravis, ios est amabilis, dulcior crepalis, qui qui quemos in levat, labore suavis, queron quamen gordibos, habitat ignavis, ore juventudis, imprimor et vidis, ime mor virtudis, voluntatis amigos, magis quam salutis, morto si anima, coram gero sumavas, sumavas, cocaliensis.

Oh, floreo iam amore virginali totus ardeo nobus nobus nobus amores nobelio nobelio nobelio. Oh,